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02，完了，今天这个嗓子怎么了？ 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下午5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嗓子哑了的思农。不知道刚才出了什么问题啊，可能是我这一口气还没提上来，我以为我们的片头会放出来，就我们片头突然间卡掉了。对，没有关系。对，大家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那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 然后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合作平台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对， 这个 一 直播啊，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另外一个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也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节目，就可以看到这个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得有多帅了。 对，这个今天那个一上来嗓子就哑掉的人到底是长一个什么样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小飞侠2012大本营说报道，哈哈，欢迎小飞侠，然后也欢迎今天在我们直播平台上面收看，还有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今天还是周三，我们还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这个歌曲的榜单。那我们今天的榜单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榜单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音乐形式，叫做翻唱。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翻唱这个形式啊，其实它不是在最近才火起来的， 应该火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应该说从最开始有音乐这个东西就开始有翻唱。 对，没错，我记得尤其是在这个20世纪的80-90年代的时候，那阵儿香港非常火这个翻唱形式，是因为那会儿很多这个艺人他每一年的出片量基本上是一年要出2-3张唱片，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原创音乐作品确实是跟不上他这个发片量的。 对对 对 所以很多的歌手也选择了这个翻唱的这种形式。 比如说我在咱们那个年代最火的一首歌， 咱们那个年代， 不怕不怕， 跟你是一个年代吗？对，不怕不怕， 那咱们可能不是一个年代。 是一个年代，是一个年代。对， 对， 不怕不怕也是 不怕不怕，它就是翻唱美国的一首歌曲吧。 对，没错。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首歌呢，除了这种就是翻唱形式以外，还有很多是在 电影当中是经过这个电影的演员去翻唱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 那这些歌曲再加上这个电影本身的一些情节，可能会和这个原版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来听一下那些好听的 翻唱歌 曲。 九八火力榜那些好听的翻唱歌曲，第五名冯提莫《你在终点等我》。 温暖脱下围挡风的衣衫，思念划过北极，打着冷颤，眼神仍旧为你 子珊，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可不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的记忆，给我一个吻，可不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纵然等着你，不急，你不该，我 超电台情歌。 夜可降，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不切可靠，你和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打一座桥，把对方心底敲一敲， Lighter Go. Thoughts and of your past,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the dream last. The dream's gon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When it'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第一名，袁娅维，《问情》。 城市和你 我跟你说，最后一首歌真的，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天下袁娅维唱的这一版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看到地上我的鸡皮疙瘩了吗？ 看到了。 对，后来扫一扫。 我现在半边脸都是麻的，你知道吗？ 是，刚才并没有发生什么，我没有抽他。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首非常好听的翻唱歌曲。那在这里面呢，应该是有两个歌手吧，他是专门去做这个翻唱音乐，就是因为这个翻唱歌曲而火的。然后另外两个人呢，他其实是从这个电影当中对去翻唱一些经典的作品，然后包括天下袁娅维，他也是这个有过翻唱作品，也有过 自己的 原 创 作品。对，那刚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呢，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跟我们说，大佐和思农小仙女和大佐小帅哥下午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的爱人送了两个小礼物，然后 雨 涵也给我们送了几个小礼物，谢谢。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首歌呢，我们就按照榜单的顺序一起来听一下。那首先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五名， 来自冯提莫的 你在 终点 等 我。对，一起来听一下。 欢迎回来， 好不好听？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来自于冯提莫的一个你在终点等我。 再念一遍叫什么？冯提莫。 冯提莫。 对，冯提莫。 你是不知道提莫是谁？ 我应该说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提莫是谁？ 别给我挖坑了吗？怎么总给我挖坑？ 嗯，说说这首歌上榜理由吧。 对， 这个作为游戏主播出道的冯提莫呢，翻唱歌曲达到了40多首，他用干净清澈的嗓音重新演绎了王菲的这首《我》。你在终点等 我， 我 没在终点等你。 你在终点等我， 你在终点等我。嗯、 对、嗯，也是这首歌呢，诸多翻唱版本中最接近原唱的一个版本。 对，没错。很多人可能在乍一听的时候会听到，哎，这个是不是就是王菲的那个原版？ 原 对、嗯。但是其实，可是你仔细听的时候会发现，它可能相对于王菲的这个嗓音来讲， 更青春一点。 对，更青春一点。但是我觉得王菲的话， 她的故事会多一点。 对，而且她的嗓音会比她更空灵。一点，那这个冯提莫他可能会比他的这个嗓音稍微的低一点点，但他也是属于那种那个很 清纯、比较 清纯，对，很仙子的那种， 也能打到心底里那种。 对，没错。 对， 那冯提莫可能很多这个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游戏宅们都会知道， 应该都会知道这个人。 对 啊，这个冯提莫呢，英文名叫做提莫冯。 提莫冯。 对，就比如说我的英文名，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 Big Left。 Big Left。 大左。 他叫大左啊 ，Big Left。 对，这个冯提莫呢，因为一直在打这个撸啊撸，也就是英雄联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呢，用10块钱的耳麦啊，就是 十块钱 的耳麦给这个观众，当时他的这个在线的观众网友给他唱了几首歌，然后他这个人气就直线的飙升 上涨， 就从一个美女的游戏主播变成了一个全能的类型的主播了。 对，而且他现在出了很多这个翻唱作品哈、 嗯、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应该说是以前的这个游戏主播都开始转战翻唱领域了。 对， 比如说像他，还有像二珂、 对 吧， 周 二珂也是，还有那个 童话镇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忘了， 完了。 对对对，大家给我们提醒一下，唱童话镇那个姑娘叫什么、 嗯、 我还之前还天天在节目里放她的歌呢， 因为特别好、因为真的挺好听的。 对对对，哎，她叫什么？ 电竞贾玲。 对，电竞贾玲，我们就暂且称她为叫电竞贾玲吧。对，他们也是通过这种翻唱的形式，也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们，认可了他们。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嗓音好像都是普遍都是那种非常清纯、非常单纯的那种。 嗯，就是他的声音是很纯粹的声音。 对对对，哎，我们刚才导播老师给我提醒了， 叫陈一发。 对，发姐。 陈一发儿。陈 一发儿。 叫陈一发儿。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女主播她们虽然说是嗓音很干净哈，但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优点、不知道这个算优点还算缺点，就是他们没有去经过那种太系统的声乐的训练、对，他们的这些嗓音都是自然而然的在直播的时候唱出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可以听到刚刚也是在这个冯提莫这首歌里面有这么一点点稚嫩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一种稚嫩的感觉，给他加分 的，就很让人显得很真实。 对，没错，就是感觉我们不像在听一个由录音室做好的一个作品。 对， 对，我们就是在看他本人的直播。 之前我还录过咱们台台歌，我唱的时候以为我唱那个调，那是那叫一个准呢、我跟你讲， 实际上 那叫一个好听啊，就是我在是那个录音间里边录这个咱们台台歌的时候， 对， 就是感觉 唱得非常投入，是吧？还带个耳麦， 特别陶醉。我跟你讲，如果大家看过我们开播日那期节目的话，应该能看到我这个唱台歌的身影。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出来之后，那个录音师说：“你自己听吧。”然后他给我 调都不好调啊， 整了一就是弄了一张图，就是所有不准的音调他会蹦，就是跳频，然后我那个我那条轨从头跳到尾。 对，你已经犯了密孔是吧？ 但是后来呢，那首歌非常好听。 对，因为我们的录音师好嘛，因为他修得好，而且我们这个写歌的人和写词的人也非常好。对，拍一下领导的马屁。 强行一波。 对， 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哎，刚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有人问这个银哲银艺术我们在忙什么？刚刚我们两个应该是在 自拍，对吧？ 这种话题，网友们能看到的事儿就不要说出来了，万一听那个感觉这俩主持人不务正业，自拍。 那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阿阳小柠檬问 我， 我想问一下有人吗？ 哈哈，当然有人啊， 在这里啊， 在这里 有两个大活人在跟你 对啊，你看这个一直播上一共有3.6万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手机用户呢，抓紧跟我们来互动互动，聊聊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982活力榜。 对，我是思农，我是思农，我是思农。不行，我尴尬，你为什么不接下去？你为什么 不 接下去？ 不想接你， 烦人哈。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我们来自这个 杨 子 姗的 《给 我 一 个 吻》， 一 起来 听 一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太热闹了，简直了，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 大佐都忍不住跟人家互动了呢。 对，比如说这个 Big Z 就说了啊，那个 Big Z 不是我，那个是我。 Big Z 不是你，不是你是谁？ 是我。对。 Big Z 说，提前多俗呀，对不对？送点礼物还是要的。 这个不能违背自己的本心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在直播平台上。上面给我们刷一点 小 礼物，小 礼物， 对， 小礼物， 对，一丢丢就可以能表达你的心意就可以。 看我们俩刚刚那么卖力的表演啊，大家这 么 开心的听歌， 我明明是在自嗨， 那么卖力的自嗨，对不对？ 对，那说一下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这首歌是由杨子姗演唱的《给我一个吻》。那《给我一个吻》这首歌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其实这首歌的中文版也是翻唱的，它是翻唱自英文歌曲。 曲 Seven Lonely Days。 对，杨子姗在电影《重返二十岁》当中呢，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了这首歌，现代感十足，但也没有丢掉这首老歌的那种韵味，可以说是一个翻唱的非常棒的一首作品。 对，这个杨子姗这个歌手呢，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内地的影视女演员。 对，她大家所熟知的身份应该都是女演员， 演员 对，但她确实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对，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呢，凭借单曲 Baby Baby 进入了这个演艺圈。 是那首吗？ 你确定这首歌不是 JB 唱的吗？ 当然不是了。 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因为青春爱情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饰演郑微一角而获得更多的关注。2014年的主演喜剧片《重返二十岁》在内地的最终票房超过了3.5亿元。 对，那杨子姗她好像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的这个音乐表演专业，所以她的这个唱歌水平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其实她在这部， 肯定是科班的。 对，他在这部电影中演出出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其实对于这部电影啊，好评啊坏评啊其实两边都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看挺好玩的一部电影的。 就至少能让我们想起当年二十岁时候自己在干点什么。 当年二十岁， 当年二十岁， 你好像 我的年龄 二十岁还没有， 我的年龄不是咱们节目一直以来的一个谜吗？ 对对对，二十岁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 对对，可能明天就是80年前二十岁。 对，没错。那给我一个吻这首歌呢，是应该是张璐唱的一首歌， 原唱。 对，原唱是张璐，改编自1953年，我们刚刚也说了，这首歌叫 Seven Lonely Days。 这首歌当初也是被很多人翻唱过，包括一些很老的像周慧啊这些女歌手，她们都有去翻唱过这首歌曲。 对， 那这首歌也是为这个原唱张璐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可以说是非常好听，非常经典，非常棒的一首歌。 对，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旋律，就是一旦你带入到这个整个的旋律当中，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给谁一个吻，对不对？ 这个要不我先走吧，我怕一会儿出点什么事儿。 不会的，不会的， 我长得这么美。好了，那个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接话了，好吗？ 好美呀！ 好了，不闹了啊。这个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永和太王说左大爷 啊，那个左呀，不是在单不是在单人旁那个左啊，是左右手的左。 对，左右左。左右左。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翻唱视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翻唱视频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我们片花放完以后，一定要看这个翻唱视频。 对， 也是翻唱这首歌，而且 是给我一个吻。 对，我们先不说 是 谁， 非常著名的影星， 对，大影星唱的这首歌。 在一段 谢谢大家买个关子。对， 在一段精彩的片花之后，大家接下来欣赏一段来自于影星的， 来自于影星的， 来自于影星的， 这个， 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那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会儿见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思农。那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阿阳小柠檬说，主持人们在播节目吗？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节目吗？电视上是看不了的，因为我们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对，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搜索活力九八二，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去关注我们，去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观看到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嗯， 对，刚刚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的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哈， 对， 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段翻唱，这个给我一个吻的视频，那这个人是谁呢？ 大家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换在我的人生一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问起我喜欢养乌沙年你。给我一个吻。想想要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陪我掉下眼泪，我一样想想你。 Come on, you guys。Come on。Join us。 陪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 我先笑一下 大家刚刚听到看到的呢，就是一首来自于 Hugh Jackman 的这个给我一个吻。 对没错，其实他这个应该是在中国的一部电影雪花秘扇是吧？ 对，雪花秘扇。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他是饰演的一个酒吧老板，然后在台上给这个女神全智贤唱的这首歌 给我一个吻。 对，他用他的那个感觉是吧， 答应不答应。 对，而且我很惊讶的是为什么柯南他也会唱这首歌。 因为柯南他是对他算是半个中国通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他在接他这首歌的一瞬间，狼叔自己也有一点惊讶。 对对对 对就是大家可能对柯南这个主持人不大了解啊，但是这个柯南秀呢，他在国外算是一个特别特别火的一档脱口秀的节目， 是有点像我们这种 对酒吧活力榜啊这种节目。 我想说什么 都像这样的 什么那个康熙来了什么 的，不就像酒吧活力榜这种节目。 对对对， 跟柯南秀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同样水准的一个节目。然后柯南这个人呢，他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化特别的了解。 对对对， 而且他也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嗯， 然后所以他会普通话就 对无缝衔接了这首歌。 对 刚刚，而且这首歌在 一个呗， 对，而且这首歌在电影里唱的时候，其实好像他的这个狼叔的发音还是很标准的。 嗯， 这个也是要佩服这个电影的后期制作的大神们， 对对对对， 把它弄得非常标准。 对对对对， 但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一版很可爱，我真的觉得很可爱， 就很可爱的另外一面狼叔的形象。 对对对，另外一个狼叔，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说总音量小了点，声音不够通透。嗯， 声音不够通透吗？ 耳机炸了。 那我给你来一点通透的声音。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就是来自于杨子姗翻唱的一首给我一个吻。 是的，没错。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说说那些好 听的 翻 唱 歌曲。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两首歌，接下来呢再来一首第三首歌曲，就是 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哈，来自这个 邓超的电 台 情 歌，一起来听一下。 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 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在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转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邓超的一首 电台 情 歌。 嗯， 说一下这首歌的入榜理由。邓超呢，他是一改往日给大家的这个嬉皮笑脸的和这个假不正经的荧幕形象，深情演绎了这首由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那如果说莫文蔚的版本，他是以一个听众的一个心态去演绎这首歌曲的话，邓超的版本其实更像是从一个电台主持人，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的角度去演绎这首歌曲， 就是、比较苦情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嗯，为什么电台主持人就这么苦情？ 可能是要分担太多的听众的故事。 对， 就我感觉肯定是有这方面原因的。就是之前那种深夜电台的主持人，不都是就是那种压低了嗓子，然后配上一些比较柔美的音乐，就去听一听。 比如说伍洲彤老师的零点零化，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去听一听那些有这个情感上问题啊，或者是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 啊、 去解决一些问题的 问题啊、一些感情挫折什么的。 对，就比如说在这首歌的留言啊，这个网易云上面的留言也有很多。 对， 有人说我原本以为莫文蔚的歌邓超唱的时候会笑出大牙，没想到唱 的对真 的 没有想到， 真 的 是没想到他唱的是，然后就是没想到唱的让我听不出来是那个。窦超，从无敌到电台情歌，完全颠覆了搞怪的形象，还是中肯的给个赞。 对、对对，确实，其实邓超的这个应该是在电影《从你的 全世界 路 过》 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那其实邓超他在里面也是饰演了一个电台 DJ。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是。你来说吧，应该是 邓超，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邓超晚上在、邓超晚上他因为他的导播告诉他这个没有人听你的节目，然后他自己就很伤心很难过， 很郁闷。 对，他一直以为自能给很多人情感上的关怀跟帮助，但是 心灵创口贴、 对，但是。就是应该是他喜欢的那个人吧，就是告诉他根本没有这种效果，对，根本没有人听你节目。然后有一天晚上，邓超就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当然我们现在是真的不敢做这个决定啊。他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决定，对，然后他就在节目里面说，如果应该是凌晨2点钟，如果大家晚上回家的时候，你闪一闪啊，就开启你的双闪灯。 如果你听到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在大街上的车开启你的双闪灯，让我看到你们的闪光，我的心里边就会很好受一点。因为他说这段话之前，他已经做过七八年，就是同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了。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那个时候，他又会发现底下的车全部都在跟他闪光。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在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真的就会 挺感动的， 泪流满面。 对，因为真的听众和我们的互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直播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给 我们互动，让我看到你们的闪灯，谢谢。 对，让我看到你们的闪灯。 对， 其实 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事儿它真真正正 的真的发生在， 对， 而且就发生在 就发生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对，可以说这个电影是根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老师的亲身经历去改编的，这样一个非常感人的场景。 对， 哇，瞬间觉得好自豪。 再讲一讲当时的那个故事吧。 嗯， 对， 可以。 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有一天应该是在凌晨节目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也是 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应该可能是太累了，或者是什么工作的原因，对，有点困，然后他就想让自己精神精神，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是有一面窗户是对着这个南二环， 对， 是 南 二 环， 啊、 南二环、 啊、对着南二环的，然后他就说，如果大家有谁现在是在南二环上行驶的车辆的话，请闪一下你的大灯，让我看到你们，让我知道有人在听我的节目，然后真的就有人在南二环， 真的就 不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我想你想一想，很多很多年前，那个时候车还没像现在这么多呢， 对对对， 而且是深夜晚上在南二环上行驶的车辆， 应该是两三点钟的时候 。 其实很多电台的主持人听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啊，都会红眼眶。我也是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激动，因为真的是。大家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听众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珍惜，也是一个 非常珍重的一个东西。 对，刚刚乐和派雨涵说，就是伍洲彤老师，并不是 是 谁呢？我也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 对，但是确实伍洲彤老师 的电台的老前辈了。 对，伍洲彤老师的节目也是当初安抚了很多这个，尤其是少女的 心。 对， 不知道伍老师现在有没有 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有没有在听我们两个拍马屁？ 对，刚刚说的这首就是来自于邓超翻唱的《电台情歌》，是我们为您推荐的第 三首 翻唱的歌曲。接下来第四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 Jasmine Thompson， 所以以后所有的英文你都要留给我来说是吗？下次我也不说。好，第四首歌是来自 Jasmine Thompson 的《Let Her Go》，一起来听一下。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s bright. 是来自于 Jasmine Thompson 的 贾斯敏汤普森 的 Let Her Go。 对，这个上榜理由呢是国外知名翻唱歌手 Jasmine Thompson 用自己的翻唱作品吸引到了百万的粉丝。这首 Let Her Go 呢同样是一首被很多人翻唱过的作品，因为在之前我也听到过，有应该是有一个组合，就是唱民谣的国外的 组 合， 对对 对， 就是他们、 那个、也翻唱过， 哎，真的是完全用那种特别随性的那名字我还真没记着， 对，忘了，但 是 非常火的一个组合， 对，而非常随性的把这首歌就表达出来，而且也很深入心底，但是跟他的原唱完全就是两种意境， 对，完全两种意境， 对， 这原唱是来自这个英国的民谣创作歌手 Passenger 他的一首歌，他在唱这个原唱的时候，真的就是能把人听哭了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声音里面是带有那种沧桑，还有那种老男人，就是久经情长的那种。 被女人伤害过的老男人的心情。 对，那其实 Jasmine 他演唱这首歌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冯提莫一样，也是靠翻唱来火的一个小姑娘，而且她是一个中英混血的女歌手，能够从她的这个脸上能够看到一些这个亚洲人的。 我以为你要说能够从她的这个歌曲里边听到一些这个中文听到一些中国风 的 感觉， 能够从她的脸上看到她有这样这个亚洲人的面孔，而且他是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放自己的翻唱歌曲，慢慢的呢，这个关注度就涨起来了，而且好像他的这个自己的频道大概有个200多万人关注。 200多万人， 对， 看看， 而且他从10岁开始，他现在好像也就才17岁吧，坚持了7年。 看看我们现在从80岁开始做直播啊，从80岁开始做直播，我们每天的关注量 没有我们啊，没有我们。 我从80岁开始做直播，这个算了。 你这个笑声， 这个笑话不好笑， 很像80岁了哈。 这个笑话不好笑。 对，那 Let Her Go 这首歌呢，是之前是由这个歌手 Passenger， 其实 Passenger 原来是一个组合，对，但是他们后来单飞了以后呢，这个主唱就把这个名字继续用到了自己的身上，那创作出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 Let Her Go， 那这首歌经过翻唱以后也是另有一番风味吧，应该说，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其实我更喜欢原版， 对吧，因为那个原版它更能唱给更多被感情伤过的人，就是更有共鸣一点。 Let her go 对吧， 让 他女字旁的， 让他走， 让他滚， 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是的， 对，你看要放到英文里边 Let her go 就是， 对啊， 放他走，对吧， 对啊， 就是把这个姑娘从自己心底放下，你要翻译成中文的话 Let her go 让他走， 我得多烦这个人， 离远点。 没错，那说完了这首歌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一名。 对，是一首非常好听，让我刚才听了以后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一首歌， 来自 袁娅维，袁雅维 的 对，袁娅维基亚的问情，一起来听一下。 直到走。 么样怎么样，鸡皮疙瘩掉一地了 就别再掉了，掉的话一会儿还得扫出去。 对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一首问情。上榜理由呢，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跟我们两个人一样鸡皮疙瘩掉满地，就是 对 比那首 Let Her Go 更有一种 年代，有没有一种年代感，就是不是说他这种 年代感， 就是不是我说你提到问情的时候有一种年代感，有没有你有看过这部剧吗？这部剧应该是比你年纪要大的。 对，这部剧就叫问情吗？ 不是，戏说乾隆。 戏说乾隆。 对，戏说乾隆。 我只看过铁齿铜牙纪晓岚。 这个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差多少岁啊，你真的没有看过这首？ 我不是活在80年前。 啊，对对对， 这个永和大王说台面上的帽子送不一啊，就是台面上的帽子啊，以后我们会在这个。以后我们会在这个微博有活动的时候，会在微博我们的官方微博就是活力982上跟大家提前说出来，然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活动，就会得到这个台面的帽子。咱们接下来说排在第一首的这个歌， 对，问情。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刚刚说完一半哈，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首歌是来自这个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那提到这部电视剧还有这首歌的话呢，肯定会勾起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就像乐派也很说戏说乾隆那个是我父母看的。 掌声在那里，让我听到你的掌声。 尴尬，你把天聊死了。好吧， 没有。对，这个问情的原版本呢，它是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大气的情歌，其中这个大鼓二胡这种具有中国元素， 等等 对。 对，你怎么 等等是不是 大鼓二胡等等， 对对对，这种具有中国元素乐器的运用呢，把这首歌曲的气场铺排到了更大的气场上面。 没错，那同为80后的袁娅维呢，她也是对儿时听到的这首歌。 同为80后的袁娅维， 90后、啊、对，那作为我的长辈80后的袁娅维呢，她也是对儿时听到的这首歌念念不忘，所以她用自己的这个风格，袁娅维的风格应该是有一点这个灵魂乐的风格，还有一点 更像百老汇的风格。 对，没错，用这种方式重新演绎了问情这首歌。其实很久之前她好像就已经开始做这首歌，但是因为对这个音乐品质的坚持和她的音乐伙伴一再的修改这首歌，那我们大家可能也能听到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大提琴啊、小提琴、萨克斯等等，还有他甚至带了一个小型的乐团去做这首歌。 对， 可以说也是把这首歌演绎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问情。可能没有以前那个老版本里面的那种大气蓬勃的爱情，但是他 就融入到了那种中西结合，就是那样的风格以及那种美国百老汇那种感觉吧。 对，反正他这首歌的感动人是在里面的。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7:55，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下一首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小酒馆挑战新歌声，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很多的歌，对，那拜拜，我们明天见。 明天再见，拜拜。